十九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印记。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9688贷款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们是831，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 怕。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我们从国家商标局获悉，戴姆勒股份公司正式注册了 EQ、EQA、EQB、EQC、EQE、EQS、EQG、EQX 等八个新商标，产品所属类型为机动车分类。这些全新的商标与奔驰现有的产品序列命名方式相同，例如 EQA 将适用于奔驰 A 级纯电动车型。所以说，未来奔驰 EQ 系列将会覆盖紧凑型、中型、大型以及 SUV 等多种级别的车型产品。 日前，我们从工信部油耗查询系统当中获得了哈弗 H4 车型的动力详细信息。新车提供 1.3T、1.5T 和 2.0T 三款发动机，匹配 1.3T 和 2.0T 的是七速双离合变速箱，而 1.5T 车型匹配一台手动变速箱。哈弗 H4 介于 H6 和 H2 之间，其外观的设计和哈弗 H6 基本一致，但车型尺寸有所减小。该车型的推出将进一步丰富哈弗车系的产品线。 走吧，走吧，往事变成一道疤。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贝，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礼拜五车坛一周秀，我们八卦一下最近的车市新闻。 对，我们最近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个零整比这个词儿。 哎， 但是说实话，我们还没有整理完毕， 别着急， 这个信息太多了。 对，这也很有意思。 嗯嗯， 算术题比较难做啊，拆零件也比较费劲啊。 对， 关键是也拿不到核心的报价呀，这个都是很烦的。 然后我们还要想跟大家说说这个网约车的事儿，因为前两天易道发了一个推文，上面说拿到了， 拿了执照没拿？ 拿了，拿了北京首张的网约车的这么一个许可证， 是拿他们家 C2C 的， 他们家首家是吗？ 他们家是首家，在北京。他说的是，他说的是， 易道不是已经客服都变成空号了吗？ 这个 易道不是司机都那什么了吗？ 对呀、啊，你看啊，他的那天的推文是这么写的 啊， 5月8日，易道正式获得了由北京市交通委颁发的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许可证，通过了网约车经营线上服务能力认证，申请主体为北京东方车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然后经营范围为网络预约出租车的客运，有效期为4年。 嗯，怎么又出了一家这个公司的名呀？ 这个主体我不知道变没变更啊，反正这算什么呢？就是7年之后在北京的第一家、 你知道最大的网约车平台现在拿证拿最全的是哪家吗？ 是滴滴吧？ 不是， 哦，那就是首汽。 首汽， 嗯， 首汽后来者居上，拿证拿特别全， 是吧？ 就是人证证全，现在 人家背景比较多，所以我们这两天都不说，今天跟大家都不说，因为这个事儿比较多、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说哪公司比较会挣钱 啊。哪个公司比较会挣钱？车企是吗？ 哎，车企，我们今天把目光锁定到了欧洲， 哎，就直接说吧、德系三强 财报出来了是吗？ 对， 我猜猜谁最赚钱？是欧洲车企，那算不算全国业务啊？ 德系三强，再给你缩小一下 啊，德系三强三家 ABB 嘛， 奥迪最能赚钱，车卖的多呀。 嗯， 我猜的啊， 算是一个吧，算是一个。你怎么就不？你怎么就不说宝马呢？ 啊，不，我觉得，宝马应该是处于一个第二的位置上。 我告诉你啊，奥迪 这个第一年度财报，第一季度的这个财报，它的销量啊是这里边最低的。 哦，为什么呢？ 它的增长也是负的。 啊？为什么呢？你说在我眼里啊，奥迪应该是咱们 就是最能 卖 车的是吧？不管它便宜便宜，销量多少， 对啊，对啊，这个这量上去了，我觉得应该也不少挣吧。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第一季度的这个销量是568070台， 嗯哼， 对吧？这应该是全球业务线的。 对， 然后是宝马汽车， 嗯， 这个587237台，哎，这不好意思，这个宝马第一， 数量卖的 宝马第一 啊，对，从数量 这个 销量来看， 奥迪含兰博基尼是423590台。 哦， 那么这里边的收入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宝马别看卖最多，但它一共收入是206亿，应该是欧元吧。 就是、 欧元没错啊，206亿欧元。然后人家奔驰，别看比宝马卖的少，卖出了227亿欧元，多了20亿。这个奥迪143.78亿， 嚯，少了不少呀， 少了将近20%。 宝马的增长达到了5.3%，奔驰的增长是14%，奥迪是负的。 7.3%， 对对对 对，就是卖的没有以前多了，奥迪对吗？ 是吧？ 肯定， 这负增长嘛， 负增长那肯定嘛。 对对 对，哎， 对， 再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同比，什么叫环比？因为如果大家愿意看这个汽车的一些数据的话， 对， 可能从销量上会有这两个名词来出现。 我只知道同比， 同比是什么意思？ 同比是去年的时候比这年的现在这个时候吧， 就是点对点的， 对， 是吧？啊， 环比呢？ 那你就很好理解了，是这一阶段跟另外一阶段的呀。 啊，一季度比去年一季度是吗？ 对、 区间比区间是吗？ 是的。 啊，那是这样的。我说这个环比，我一般我也不看环比的数据这个。 然后咱们再接着说，其实我觉得这个财报真挺有意思。 嗯， 就是咱们看这个每一辆车，或者说每一个这个品牌，刚才说了都是上百亿，对吧？ 对。 最少的现在的奥迪，就算它是负增长，它也 143亿，对， 欧元。 嗯， 然后，这个叫整个的这个利润率是多少呢？奔驰是22.34亿欧元， 这是 税前的、 税前 的。然后宝马是18.7亿欧元， 对， 然后奥迪呢是14.25亿欧元。 嗯， 你看就是卖出这么多台车，实际上他们单车的这个成本还真的不算太多，我个人认为啊真不算太多。最后有一栏它是单车的这个 利润， 嗯哼，奔驰最多将近4000欧元一台，那现在有1:8吗？ 差不多， 那32000 差不多。 就是你比如说在咱们举一个国内例子啊，我不知道恰当不恰当，你买一个奔驰 C， 洪生这马上要结婚了啊，那个 跟我没关系， 一个奔驰 C， 然后4S店或者厂家就直接赚你4000欧元。 啊， 就你不管便宜了多少， 没毛病， 对吧？他还是会赚的。然后宝马是将近3200欧元，奥迪是3364欧元， 对， 宝马很亏啊。 这里边我觉得可以分析出来很多东西啊。我们休息一下，哎，一会儿回来跟大家来说说当中这个门道，为什么宝马卖得多，反而它单车利润又比较低呢？来跟大家说说。 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晴雨难测，道路是脚步多，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那就不要留，时光一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 一款更适合驾车人士的驾乘险，就在快车道 FM， 基础保费只要99元，就可获得高达29万元的保额，一车一单，跟车不跟人，谁开都能赔。关注快车道 FM 微信公众号，进入微车险页面即可投保。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车坛一周秀，八卦车市新闻。我说一个简单点的，就是宝马还是比较厚道的。 嗯， 因为首先人家销量多，然后最终这个营业收入呢又不是最高的，这样综合导致了它的一个单车的利润相对来说就比较低。 你或者你可以说它的产品的成本控制能力没有另外两家要强。对吧，因为你的成本要高。 他们这只是靠卖车的一个财报是吗？不牵扯到后市场和其他的一些。 它不包括。你看，你刚才说到宝马，它是宝马集团的旗下的这个三大品牌，宝马、MINI 以及劳斯莱斯，一共实现了刚才说的587000多台的这么一个销量。 啊哈， 也就是说，三个大品牌来加在一起是五十八万多台。整个来讲的话，就是现在只能说啊，每一台的这个宝马汽车的这个成本要远远高于同级别的奥迪跟奔驰。 嗯。 所以它的这个销量，如果说它在售价相对持平的情况下， 哦，明白明白， 你明白了吧？售价相对持平的情况下，但它赚的自然而然就。 那我有个问题，我可不可以认为宝马人用的东西好，所以贵啊？可不可以这么想？ 如果它东西用的真好的话，它的这个内饰为什么做的？仅限于华山啊。 其实。这个是虽然是全球的销量，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就是注意，这全球里边是对中国市场对这三家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那绝对的，绝对。 所以说 这么说的话， 刚才 我觉得中国市场等于拉动了他们每一台车的利润， 那是 一定啊。但是在中国市场，奥迪应该是拉低了。 为什么呢？优惠大是吗？ 不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奥迪包括经销商，你记得吧？ 啊， 咱们去年跟大家说沸腾扬扬那个经销商那个事儿，然后包括整个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市场的临时性的特殊状况啊，这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奥迪在这个全年的预测保持不变，但是它确实已经下降了10%，这么多这么多。 啊，老车想说什么来着？ 我刚才说的是中国市场对于这三家的贡献， 嗯， 就说其实你从这个财报当中分析，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宝马集团的董事长克鲁格先生他说，我们将继续专注于严格执行第一战略，并确保可持续的高利润，以便利用资源塑造未来的交通出行，这是他们衡量成功的一个方式。 刚才我们提到了它的单车利润并不是在三强里面最高的那一个， 对对对对对对， 这就说你看，这就跟它的这个第一战略，它的一个衡量成功的标准是有关系的。 嗯， 它可能并不是用这个单车利润率来衡量我这个一个季度下面一个季度下来， 嗯， 我赢赚了 多 少 是吧？ 哎， 但是它的这个整个事前的利润也不是最高的。所以我觉得宝马这个战略是不是还没有， 他钱投在哪儿了？如果说你这个钱，他第一季度也不牵扯到投资和什么工厂建设吧？ 嗯，咱们不用牵扯到那么远啊。 对， 因为这个确实有纷繁复杂的这个很多很多的关系。咱们就光看这个表来讲的话，就是目前来看为止，哎，这个奔驰确实是迎来了这个产品大年之后，它是真赚钱现在。 何止啊，这是只是咱们现在说是卖车的钱对吗？人养车的钱还没说的吗？ 嗯，对啊， 用车的钱还没说的吧？ 对啊，那个零整比 对换件的钱还没说的吧？ 是是是， 还有那个神奇的轮胎这个配套，我，天哪， 对， 哎，前两天咱们是不是说那个轮胎的事来着？ 嗯， 是吧？ 嗯， 咱们听众朋友还可以继续啊，这个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个神奇的轮胎究竟能给到谁。 对，这个大家可以在微信微博上都是搜索这个快车道 FM， 然后，随便找一条评论吧，因为您所留下的一些私信啊什么的，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 啊。 就是看看您喜欢什么牌的轮胎， 然后你的 现在 的 爱车 尺寸的， 哎，跟咱们这个是否匹配？ 如果能碰上我们这个仓库里边那四条胎的品牌， 对，真有一套啊，一套特别 整了， 特别 那么我们就送给你啊。好，咱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新闻吧。也跟网约车有关，是吧？ 对，刚才说到了是这个。北京易道， 对， 北 易道， 易道， 你说那是企业， 企业， 这回说的是 政府， 出租车的是吗？ 嗯，政府。 广州的网约车出了一个暂行的这样一个计分的管理办法。 嗯， 怎么讲呢？一个司机有20分， 多少？不是12分吗？ 不是，这个是 网约 车的积分， 就属于你的信用分。 对， 哦，是另外跟你 对对对对，不跟那 价 那个 不 一样。 对，你看我举个例子啊，未经乘客同意就顺道。叫那叫什么拼客的，对吧？ 拼车的 扣10分，然后未经乘客什么爽约的或者不具出具票据的不许文明用语的扣3到5分，然后无证经营的或者是用出租车涂改网约车的证件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一其他的，一次单记20分。 哦， 其中有一条我觉得还比较欣慰的，就是透露约车人的个人的信息的， 哦， 这个一下直接扣20分。 嗯， 这个是怎么来做呢？怎么监管呢？ 哎， 这个就是这20分是对你网约车的一个，比如说你拿到了这个网约车资格了，你就拥有了，获得了这20个积分。 对，因为咱们现在看到了，就是从去年底广州出台了这个网约车新政之后，截止到咱们5月初啊，已经颁发了1504张的网约车司机的资格证。 没错， 嗯， 但我是觉得医学老师问的那一点问的很到位， 就是咱们投诉去哪儿投诉？ 谁来约束？ 谁来监管？ 这个在就是出台广州市政府出台这个之后，也有第三方声音发出声音，就说要有第三方平台来监控这个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来，就是说过这个，然后乘客呢也说过这个， 甭那个上哪儿弄第三方去啊？ 嗯，我觉得这个现在实现起来并不难吧？ 别，我就怕成立第三方公司。 为什么？ 就怕成立第三方公司。你说那第三方公司是由经济主导还是由政策主导？ 那这样，你既然担心这个，我突然就是临时想到了一个啊，我们可以在车内装摄像头。 哎，太好了，我跟你说，我早在几年前我就在想网约车的这个黑匣子究竟装在哪儿，怎么采集，然后怎么判断 啊，我就装个摄像头呗。 不光要有摄像头，还有声音采集系统，还有录音系统， 就其实就是把行车记录仪朝内拍嘛。 嗯，可以，其实 不行，要多角度， 前面一个后边一个， 对，要多角度，然后不光要有这个内部的拍摄，还有外部的拍摄，为什么呢？ 那这个车上街热闹了， 这还有 挂一车 GoPro， 要保证行车安全，还有这个司机有没有按照正常的交通规则去驾驶？ 嗯， 那么他没有按照这个交通规则去驾驶的，究竟是乘客指导他的，还是他自己主观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 都要扣分。以后 咱们说到这么多，就是前两天。嗯，我也是在微博上看了一个，就是上海不是有那个最严交规嘛， 然后在哪条路上说是有一个右转压实线，然后一个女孩被拦下来了。 嗯， 就是他当时也是上传了一段这个视频，待会儿下节目咱们可以看一看 啊。哈，是执法那段。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所有的规定实际上都是为了更好的这个出行来出发设计的。 嗯， 那但是这个规定现在往往会让人觉得你的规定要么是模棱两可， 嗯， 要么是搞一刀切，特别特别严，没有任何人情可言。所以在这种的规定下，我觉得首先啊，咱们说到了这个一定要是杜绝，一定要限制网约车司机的那种什么提升他们的素质啊，然后杜绝一些不文明行为， 嗯， 我觉得这是好事儿。但真正让大家去理解它，去真正能够体会到这样的好事儿的情况下，你到底是不是还能不能再人性化一些？ 我其实讲这个东西就是互相理解的事。 我觉得啊，这个东西其实也。怎么说呢，从硬件上像刚才咱出的这些主页说 没难度， 装摄像头这个好实现，但我觉得啊，在取得网约车资格这些司机朋友们上岗之前，真的应该好好的进行一下自我的一个修养提升啊，或者是办一个培训班。 你们这个吧， 这算什么呀，算咱们大学的这个，现在咱们大学叫严进宽出，只要你考上了高考，你高考成功了，你都能毕业，基本上 没问题。我觉得我同意二位的观点啊，但是我有两条不成熟的小建议，然后我一会儿我也提一下，好吧？ 是吗？是吗？一切都已经崩塌。是吗？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贝贝。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好，快车道车坛一周秀，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借着广州这个二十分的这个那个网约车的新政啊，我突然间就提两条不成熟的小建议啊。 成熟， 首先第一条就是关于司机方的。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我每年乘坐网约车的数额也还是很可观的。 你是白金卡吧？现在 就没有白金卡，就反正生不逢顶嘛。但是我跟你说到什么状态啊？有些司机的这，我觉得服务都很到位，可是他对油门和刹车的控制太尴尬了。 啊， 你们能理解什么叫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吗？ 就是你开车这么烂糟的人，然后都觉得， 然后有的时候我问我说你这车您开多久了，他告诉我开了一年，我说那得我开了五万公里，他说 还是准新手， 开了八万公里。 哦， 我潜台词就是大哥，八万公里你还能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就是你知道吗，我觉得第一 开车不稳， 司机端在哪儿啊，让大家能够如何作为一个真正司机的角度让乘客舒服起来，这是我提一个第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 这个叫专业司机跟职业司机的区别。 我希望啊，因为毕竟是我花钱买服务， 嗯， 你提供服务， 是这样， 尽可能。 我相信啊，就算是这些咱们现在说到这个， 啊， 就比如说证最多的这个首汽约车 啊， 那些司机师傅们，他们穿着西服打领带，他们也有可能有这个一脚刹车一脚油门的情况，对吧？ 我 这是个人的驾驶水平的问题，你知道吗？ 所以啊，我想说，能不能说你们在那个培训的时候用个什么机器来考核一下，尽可能让大家能理解到这个状态。 嗯，嗯， 因为我这个诉求，我跟司机说， 不是 他都离他没法，我怎么跟人说？我说你车开什么 呀？其实也不是啊，我说你应该这么想，啊，你想啊，我们不说车，我们说飞机的这个例子，比如说国家领导人专机，给国家领导人开专机的那些机长们，他的起落的水平，那能跟我们平时坐飞机出去那一样吗？ 啊，好的，没有问题，二位了，我只是说，我希望， 对，很希望是可以的， 对， 希望 这个希望可以实现，没问题， 希望的田野上。 再有就是，我觉得是乘客方的， 嗯， 就是我是觉得有些乘客方真的是把互联网服务用到了极致， 比如， 司机曾经跟我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那小区吧是个单行道，而且早上起来车都进不去，那姑娘说什么就让那司机开到那小区楼下去。 嗯， 就是我进去进不去都不一定的情况下，我还得一定要进去，而且对面态度还很强硬。我觉得吧，咱们是打车也是打车，咱如果有可以的话，互相体谅一下，